第十集。起初许文君毒瘾上来，不只会发出那种撕心裂肺的怪叫，还会破口大骂，骂完老子骂儿子，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。甚至有一回他还说出了一个特别骇人的真相： 你年轻的时候没赌过，没嫖过，没险些把家财败光，逼着我妈出去卖肉给你还债。 许文君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，中气十足，声线特别有穿透力。 龙生龙，凤生凤，你要活得到那天就等着瞧。你儿子是贱种，你孙子也会是贱种，这是基因，是遗传，是我们许家人骨子里流的脏血。 许苏听得心惊肉跳，手一抖，写作业的铅笔咔嚓一声断了。许苏的爷爷嫌儿子太吵，担心影响孙子学习，就又进了厨房，把他儿子的嘴用抹布堵上。打那天起，许苏每天晚上都会听见许文君拿头撞墙，拿指甲挠墙的声音，那声音又闷又细，一直往他的毛孔里钻。虽然不太吵，却更令人毛骨悚然。甚至在许文君死后许多年，睡梦中的许苏仍然会突然听见这种声音，然后浑身冷汗的惊醒。许苏自诩披有三寸厚，心似老墨黑，唯有一点软肋，就是怕别人骂自己贱种。后来许苏的爷爷被这孽子气得脑溢血复发，在病床上拖了半个月死了。许苏的爷爷死后，再没有人能制得住许文君，许文君继续过着他醉生梦死的日子，败光所有家财之后吃了枪子，罪行判的是强奸杀人。许苏是不大相信的，他对自己父亲的人品没有多大信心，却认为他没有犯这种事儿的必要。许文君占了长相的大便宜，常有乱七八糟的女人追随在他身边，白给他都愿意，又何必为了一点快活去挨枪子呢？苏安娜也不相信，拼了命要替丈夫伸冤。图什么呢？图他吃喝嫖赌，还是图他窝囊手无缚鸡之力？许苏横思竖想，穷琢磨，就是没明白母亲到底为什么这么执着。最后觉得可能还是美色误人。苏安娜打从一开始就贪图许文君的英俊样貌，就像她贪图隔壁白小姑娘甜甜的笑脸，为她摘星捞月，赴汤蹈火也是人家一句话的事儿。总之，许文君被枪毙的消息没令许苏感到伤感，更多的却是令他松了一口气。他的脑海里冒出了刚在课本上学过的一句话：北地苍凉，衣冠难迁。他想回到南方，但苏安娜执拗的不肯回去。苏安娜打小就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在这种情况下带着儿子回去投奔父亲应该是最明智的决定，但她偏不。这世上有两类人活得最苦，一类人记性太好，另一类人太好面子。苏安娜这两类都占全了。曾有一个到此一游的香港老板一眼相中了苏安娜，想带她回去当小情人，但小情人这身份本就见不得光，再多个拖油瓶那就更没道理了。香港老板的意思是把许苏送走，就他俩逍遥快活去。苏安娜也真想过把许苏送回姓许的老家去。许文君他爸呢是被不孝子气死了，但许文君他妈还在，老太太一个人在乡下种地，多养活一个孙子该是不成问题。但后来不知是操作失误还是良心发现，就没这么干。香港老板走的时候，苏安娜就对许苏说出了那句话，对此许苏半是感激半是疑惑。自那以后，苏安娜一改过去柔顺温婉的脾气，既没打算再嫁，也没盼人救济。许文君死后留下了一大堆烂摊子，苏安娜为了撑起一个家，起早贪黑，练过摊儿，倒过票，做过一切合法或者不合法的小生意，转眼便青春不在，美貌消失。许苏有回看见苏安娜在菜市场里为缺了一点斤两的猪肝跟小贩对骂，恍惚间以为自己看见了鲁迅笔下的杨二嫂，凸颧骨，薄嘴唇，两手搭在臂间，正像圆规细脚伶仃。 许粗适时地把那句话翻出来嚼味一下，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。等苏安娜实在撑不住想再回去的时候，已经回不去了。她的兄嫂也不知怎么就忽悠着老爷子把家里那套花园洋房给卖了，瞒着不在老爷子身边的妹妹擅自分了那笔钱。待苏安娜母子两人得知这件事的时候，苏老爷子已经病逝好几年了。苏安娜举目无亲，又孑然苦熬多年，早就不惦记什么亲情爱情了。她一纸诉状把兄嫂告上了法院，官司拖了几年，期间被不良律师忽悠着打点了不少钱，结果还是败诉了。庭审的时候简直是鸡飞狗跳，律师在他娘儿俩面前口若悬河地拍着胸脯打包票，一上庭就磕磕巴巴。苏安娜很久之后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可能被一个无能又无良的律师给坑了。律师不给力，苏安娜忍不住亲自上阵，与自己的二哥互相指着鼻子大骂，几个人一起被轰了出去。其实许苏原本也不用过得那么苦，他打小长得乖巧好看，仗着这点优势，前前后后也碰上过不少机会。先是一少年合唱团想招他进去，说他滥竽充数都没关系，只要站在头排笑对着镜头就好。后来市羽毛球队又看中他手长腿长人活络，是颗打球的好苗子，打算招入体校重点培养。苏安娜觉得这些都不错，至少解决了家里一口人的吃饭问题，但许苏死活不同意。许苏嫌运动员太辛苦，嫌艺术家太飘渺，嫌搞金融的油滑，嫌搞文艺的浮夸。当着苏安娜的面，许苏把360行糟践了个遍，最后发现似乎干什么都不如长大以后当个律师，横竖就靠一张嘴，也不必多牛，就混他个小有名气，撑不着饿不死挺好。苏安娜就不乐意了，丈夫死了，房子没了，她一生的不幸在她看来都是无能律师造成的。苏安娜认定了，就算送许苏去唱歌或者打球，都是一条比学法律当律师更有出息的道路。所以为了让儿子回心转意，她用皮带抽，用板凳砸，教育起儿子来是真下狠手。过去一碰就卖乖讨饶的许苏，偏偏这回拗得很，宁可被打得伤痕累累，后背大腿全是血条子，连坐都坐不下来，也不肯屈服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许苏都得趴在床上写作业，写着写着就在本子上留下一个名字，傅云县。你转达我的意思，早点从国外滚回来，我保他可以取保候审。许苏被一个醇厚的男生拉回现实，转过头微微仰脸望着傅云县的侧脸。